好啦，翻嚟啦。 唉，其实唔系，再补充一点啦。其实林郑月娥嗰说话点解咁兴咧？就系、是、因为其实佢底里嗰个 understatement 就话，你香港人咧挨唔到14个钟，就俾人哋挨啦。即系你班友唔挨得咧，我就俾人哋做啦。但系嗰个都系人嚟噶，你作为一个正常人，只要一个 human， 你都冇可能挨到14个钟嘅。喂，你就算你讲嗰啲外劳系大陆人，喂大佬啊！你喺嗰个咩咩做 Apple 嗰间厂叫咩厂啊？ 富士康。 富士康啊！你做十交几个钟啊？嗰啲有得跳楼啦！你作为一个正常人，你唔系外劳香港人啊？问题啊！你点解可以是14个钟咁样去做嘢？ 喂， 系成为常态噶。 现代社会就系三八制，即系8小时工作，中间仲有1个钟头食饭添啊！ 嗯， 8小时休息，8小时学习。喂，呢、這个讲咗好多年嘅基本嘅国际劳工嘅标准嚟噶。喂，而家我哋仲行路打倒褪啊，同埋嗰啲系劳动性工作，即系林郑月娥嗰啲人系点咧？即系坐惯 office 睇惯文件嘅咧，嗰啲时间咧10几个钟就唔系好辛苦嘅，都系坐到即系屎忽硬啫，都系坐到腰痛嘅啫，最多都系你同揸住架车，嘅劳动性工作系好唔同，同埋你系要好专注嘅。因为嗰个系涉及到道路安全嘅问题，唔单止你嘅车里面坐咗几个人嘅问题，亦都系喂大佬啊，我哋行过，我哋揸车行过，你都会影响埋我噶嘛，大哥。如果你乱揸嘅时候，系嘛，你都会伤及我噶嘛，嗰样嘢几严重，你谂下。喂，所以呢个咁嘅政府，喂，连一啲咁基本嘅劳工嘅知识，同埋一个。认真去处理一个交通安全嘅问题都系唔识嘅，你翻去瞓觉。 唔系，同埋即系讲真，喂，工党嗰啲，喂，应该听到呢啲说话，应该好捻大反应。 唔系，咁啊，即系工盟咧，第二日咧都已经同咗即系城巴嘅工会嗰啲人咧出嚟， 我知 讲咗噶啦 ，defend 咗噶啦，已经就话喂，大佬，你咁样叫我哋嗰啲车长咁样翻工法，唔出事有鬼啦。 系啊。 即系唔出事，反而真系好彩嘅咋，出事系正常噶，系咪？头先我估到佢点样描述啦？呢一备嘅车，呢一个系一个作为一个司机嘅基本嘅 judgement 嚟，唔够分嘅 judgement 咪错咯。 唔系，但系你讲到尾一样嘢，头先喺咪后大家都喺度问，喂，点解呢一件事得唔到大家嘅关注？第一样嘢。真係太多嘢要关注。第二样嘢就係话喂係因为回归打后董建华成日真係讲资源增值慢慢呢个工作你讲3.8啦嘛。咁但问题因为董建华成日喺度讲资源增值嘅时候喂大家咪喺呢3.8嘅问题里面个比重会更加大。 咁多人就係咁啦。个心态点呢尤其是做父母嗰啲呢就会借呢个机会嚟教个仔。都好说啲书啦 ,Anthony。你睇下几惨。你做巴士司机就系咁噶啦，系嘛？做巴士司机就要翻10几个钟噶啦，都系搵个20000蚊个月人工嘅，顶晒笼啊，仲系即系仲系搵招唔得买嗰种啊！香港人就系咁谂嘅，佢唔会借呢个机会同个仔讲就系话，嗱呢个社会咧系唔公平，稍为你嗰样嘢系因为冇市场嘅竞争能力同埋价值嘅时候咧，你就系咁样俾人剥削噶。但系面对一个咁嘅公义嘅社会嘅时候，其实我哋应该出嚟反抗。即系如果你认真教个仔嘅，从一个深层啲嘅角度，而唔系资源增值、自我增值嗰个角度去谂咧，咁就系你点样 interpret 呢个世界，点样分析佢诠释呢个世界嘅时候咧，系有唔同嘅结果噶啦。大部分嘅香港人咧，就好似你咁样去教个仔噶啦，即系我咁样话你嘅，即系当你系我仔，好你都读书啦。转行啦、啊， 唔系喎，有啲人 自我增值啦、啊，你咪唔使好似嗰个巴士司机咁咯。 唔系，有啲人戆居居咧，真系其实佢自己理想系就真系做巴士司机。 啱啊，咪有个唔知accountant 嚟噶嘛？ 有个靓女仔就走去揸巴士啊嘛，大佬。 系啊， 有个又大 嗰啲巴士迷嗱，嗰啲又唔同 吓， 嗱嗰啲又另外嗰啲完全系嗜好同兴趣，你我哋值得 appreciate 嘅 吓， 系咪？但系喂，香港人去分析社会问题嘅时候。有时系钻牛角尖咗噶，就系用咗你嗰套董建华嗰套嚟解释俾个仔听噶。你见到周永康、黄之锋嘅，你会点样教个仔啊？你话俾佢听呢个世界好唔公义嘅，你律政司竟然可以咁样去翻桌去复核嘅刑期。 嗯， 雨伞运动我哋有咩问题？唔系，但系正常嘅家长系点咧？我估啊，起码超过60-70%嘅家长就都叫你唔好学佢哋噶啦。 出事啦。 唔使估啊，根本我身边嗰班亲戚已经喺度讲紧呢一样嘢噶啦，就系话喂， 唔好响出头啦。 唔系你同个政府斗咩啫？争到啲又唔系你嘅。嗱，坐咗啦，你想点啊？ 嗱，呢个系咧，即系点咩咧？嗰、那个系文革后遗症嚟嘅，即系有好多上一代人咧就觉得，我哋唔好理政治，理政治系好捻恐怖。因为即系唔系你斗我，我斗你。 唔系咁，因为而家都系文革啊嘛。 吓，而家有礼啊嘛。 唔系，所以我咪嗰阵时候咧，好中意用一个比较学理啲嘅方法咧，其实两句口号去总结咗咧，即系点解香港嘅民主运动系唔能够成功嘅原因就系、是、香港人系点咧？用一啲个人嘅方法去解决集体嘅 问题。啱、 人哋点样咧？系用一个集体嘅方法去解决一个集体嘅问题。是完全两个不同的马子的事嚟噶，正如头先我将举嗰两个例子一样啫嘛，即系做巴士司机或者还是系即系做呢个政治反嘅例子，你老豆老母会点教你？做人唔好强出头啦，系、嘛？边有着数嘅？其他人去我都已经唔系好中意噶啦，你去埋我更加唔中意，嗱蚀底咗啦！喂，系咁谂噶嘛？系咁样教个仔噶嘛？喂，我哋嗰啲 DNA 就系咁噶啦。喂，我只系描述咋，系嘛？好在我冇咋，唔需要俾个考验我讲点样教佢啊，大佬，亦都唔需要我咁样教啊。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喂，你咁样嗰啲问题会不断 repeat 嘅，不断重复嘅，系嘛？社会嘅不公义系永远冇办法只透过我哋嘅集体行动去解决啲集体嘅问题嘅，就系、是、咁简单啫嘛。 嗯，咁有啲人补充啦，就系话咧，城巴即系新世界，系新世界，周大福咪新世界咯，系咪？咁啊，即系唔系真系噶？我都希望佢有报应嘅，讲真真系，即系如果你话作为一个正常，我系希望佢有报应噶，呢啲系你咁捻样，其实讲真，即系你点能够撇清关系呢？系嘛？同埋你话即系中国人或者香港人好中意咧，将一啲个人嘅悲惨嘅经历咧归咎于即系你自己唔叻啊、唔努力啊，系嘛？即系又好似阿边个咁讲啦，嗱最精警嗰个就系阿边个啊？以前教育局局长啊，就咁讲你欠缺生涯规划啦。 哦，吓吴克俭 系啦，吴克俭咁讲啊，欠缺生涯规划，呢啲咪就系咁样讲咯。嗱，呢啲咪就系无良咯。其实佢自己个喂阿蔡若莲有份领导嗰个叫做自杀委员会， 生涯规划委员会， 其实佢都系将所有呢啲咁样嘅自杀嘅原因系归咎于你自己个人唔识谂啊，谂埋一边啊，系嘛，跟住你自己攞嚟衰啊。就系咁啫嘛，系嘛？完全规避晒所有社会问题。 唔系呢啲系右派观点嚟嘅、啊。我哋你嗰阵时候你哋有冇读社会学嘅时候噶啦？呢叫结构功能学派啊嘛。结构功能学派里边咧就话咧嗱，我社会嘅客观规律就系咁嘅。我做我哋嘅社工去做咩咧？就其实咧系要将嗰啲 deviate 咗，即系偏离咗呢个社会嘅客观规律或者系正轨嘅嘢咧，将佢纳入去。 嗯。 但系我哋左翼嗰啲人就相信马克思噶嘛。咁我哋就会挑战，点解会存在一个咁嘅制度嘅？呢、這个制度系咪唔公义嘅咧？点解有呢个咁嘅客观规律咧？咁样，喂，其实系两个唔同嘅学说，同埋两个唔同嘅争取嘅方向嚟噶。喂，所以你话生涯规划嗰啲，咪呢啲右派观点咯？自我增值嗰啲咪右派观点嚟嘅咯？即系话你唔得嘅，你偏离咗呢个社会嘅常规嘅，你要走翻正轨，你要喺呢个社会里边成功嘅话咧，咁你跟翻呢一个游戏规则啦，跟翻呢个游戏规则你系点噶啦？ 唔系，但问题右派都好，佢哋本身相信呢个游戏规则，佢哋亦都会尝试去到修正呢个游戏规则噶嘛， 令到呢个游戏规则更加公平噶嘛。 咁但系问题你头先讲紧生涯规划嘅嗰一堆咁嘅嘢，喂，其实就系话俾你听，唔系游唔游戏规则嘅问题，佢哋根本就系话，因为呢个游戏规则有利于我自己嘅，所以咧我哋要谂尽一个方法点去 defend 佢。咁你自杀系你嘅问题，唔关我事，就系咁简单， 即系保障我既得利益咯。咪所以我哋嗰时候左翼嗰啲人读嘅话，无论宗教又好，无论呢一个即系教育制度都好，喂，其实都系巩固紧呢个现时嘅社会嘅意识形态嘅啫嘛，即系你帮佢喺度包装啊，系精神鸦片嚟噶嘛，我唔知呢个恩格斯定马克思讲嘅时候讲啊嘛，话呢个宗教系精神鸦片嚟噶嘛，系巩固紧个制度嘅意识形态嚟噶嘛。令到我哋自己都深深相信咗呢一套嘢啊嘛，屌真系。 唔系，但系有啲嘢咧，就真系冇得拗嘅。即系讲真，即系你将自杀嘅嘢全部都归于你自己个人唔识谂啊，乜乜物物啊。喂，但系讲真， 嗱，我唔好讲个人啦，我就系讲香港啦，系咪？即系琴日就出咗两份报告吓，嗱、啊，其中一份咧就系咧呢、這个叫做系世界经济论坛就话啦，啊，你香港喂犀利叻仔吓、啊，你全球竞争力咧由第九位跳到第六位，系嘛？喂，咁但系有好多嘢咧。都系见唔得人嘅，系嘛？即系跌得好扑街嘅，就系、是、呢个司法独立由八位跌到去十三位。咁啊，呢、這个 新闻自由 吓、啊，即系新闻自由就唔好讲啦，系嘛？跟住佢嗱，佢嗱佢唯系赢一样嘢啊，即系点咧？佢赢嗰样嘢咧，就系话你基建系全球第一， 嗯， 就系、是、靠呢样嘢拉高咗 大咁 啊，同埋所谓金融啊嗰啲乜嘢啦。咁但系就咁讲，如果你话讲司法独立呢样嘢跌咁犀利咧，咁阿袁国强佢就讲啊嘛。系嘛？冇嘢喎，系嘛？我哋依然系全亚洲最高喎，最犀利喎，最劲喎，系嘛？就依然顾我，系嘛？就话，哎，我哋而家啲法官啊，哇，个个都敬业熬业噶，系嘛？即系个个都非常之专业噶。我哋唔系讲法官啊，我学阿边个话斋，我学阿彭定康话斋，我系讲嘅律政司啊。喂，你照下你块镜啦，大佬。喂，你呢半年嚟你做咗啲乜嘢啊？ 咪所以阿冯敬恩嗰单 case 咧，有少少好彩嘅。即系判先判后。 诶、欸，唔系，我觉得咧，佢自己都怕捻咗群众。 嗱， 都唔 想 太够， 即系 太过分。 冯敬恩嘅 back down 对于佢喺球情嗰度系有好大嘅帮助啦，系咪？但系咧，因为咧，佢唔可以接二连三啦，真系。 系啊， 三单 case 咧都系即系 review 嗰个复核嗰个刑期噶嘛， 嗯， 系咪？所以咧，即系跟住佢而家佢唔上诉啦。系咪？即、就、系、是、当做二百四十小时社会服务令算数啦。因为如果你做社会服务令咧，我哋嗰阵时候都做惯咗，只要唔需要坐监嘅话咧，群众嗰个愤怒性咧系冇咁大。 嗯， 即系毫不遗言。其实嗰个就同系咪香港嗰个法治或者系个司法独立系冇关系，而系在于你用呢啲咁样嘅即系偷鸡摸道嘅方法去 review 个刑期，跟住你再俾人感觉到你个法官系唔公正嘛。一股歪风嗰啲系咪公正啊，大哥？系睇唔到你有公正啊嘛！ 哇，你嗰文革之风已经渗透咗呢啲法官度啊，大佬。 喂，嗰阵时候我 几捻得人惊啊 ！Justice 唔单止系 needs to be done and needs to be seen，to be seen 噶嘛。 系啊， 即系正如我哋话 independence， 我哋系要 in fact and in appearance 啊嘛。唔单止我实际上系咁啊，你都要睇到啊。 系啊。 呢样嘢先系重要同关键啊嘛！ 你都唔可以太样衰啊，做。 嗱，而家你香港政府，你今次你俾个咩世界经济论坛咁样评一评咧，你系几鱼皮？你话俾你听，由第八跌到去十三，因为点解咧？司法独立嘅制度咧，系对于即系投资者嚟讲，或者一个社会究竟系咪有公平竞争嗰样嘢咧，系非常之重要。 唔紧要噶，对佢嚟讲，喂大佬，股市差唔多四成系中资，喂同时间就系话，喂张晓明都讲过一样嘢啦，喂系因为人大释法令到香港嘅呢一个法治得到彰显。 你谂下，我哋由殖民地嘅年代，香港人最骄傲嗰样嘢系咩咧？所谓我哋拥有嘅自由系在于，因为我哋有一个相对独立嘅司法制度，同埋有一个新闻自由嘅环境。但系你回归二十年之后，系逐步逐步，第一收购晒所有嘅主流传媒，令到咧所有嘅新闻嘅自我审查，甚至乎成个编辑嘅方向咧，系完全系行路打倒褪嘅。好啦，你而家搞埋司法制度，喂呢两样嘢系我哋最真实嘅，各位香港人最骄傲嗰样嘢，你对住新加坡人又好，你对台湾人都好，跳。虽然我哋未有一个民主嘅制度。但系我都仲有司法独立嘅制度，我仲有一个即系新闻自由，饮我哋噏嘅环境，令到可以透过第四权去监察我哋其中行政同立法未有完全民主嘅制度里边咧，系得到市民嘅基本嘅保障。喂，但系而家你呢两样嘢都冇埋嘅时候，系好难睇。一国两制嘅褪色系在于呢样嘢。其实嗰两样嘢系我哋最需要 defend 嘅。喂，老共又系戆居嘅，先讲新闻自由先。喂，而家啲网媒。雨后春笋，你搞嗰啲主流传媒冇用噶噃，系咪？你收购晒嗰啲主流传媒有乜差嘢用啊？大佬，系咪？佢写晒你啲嘢，屌我你都唔睇啦都。而家我一日睇主流传媒嘅新闻，除咗你哋喺 Facebook share 嗰啲嘢之外，我基本上都完全都系即系当佢透明啦。我俾你收购完啦，你个排名就由十八，好似嗰阵时候最高峰嘅时候跌到去唔知六几七十，有咩意义咧？喂，我宁愿啊，你放手啦，饮佢噏啦， 喂，還掂你而家嗱，你唔可以禁 internet 噶嘛，你唔可以喐 Facebook 噶嘛，係咪？你唔可以喐我哋嗰啲通訊媒介噶嘛？咁你喺嗰度攀升下先啦，大佬。喂，第二你唔懲罰，都懲罰咗嗰班友仔。而家俾人睇到你成個司法制度已經係崩潰緊、崩壞緊。插少兩下手啦， 唔係即係你講 廉署啊， 你話講咩 差佬啊嗰啲，其實呢啲係表象嚟嘅， 係啊， 係成個制度嘅表象嚟嘅。究竟你個制度係咪一個公平嘅制度啊？係咪人人生而平等啊？ 嗯，平等同埋公道啊嘛，即係講真，你講法治啊、司法獨立咧，你太抽象，好多香港人咧係唔 care， 但係公道咧呢、這個好撚緊要。 喂，好簡單啫嘛，以前即使我哋點樣同即係個政權對抗都好，差佬都係相對中立。相对下，我唔系话绝对，相对咧系对我哋示威嘅人士又好，对其他表达唔同嘅意见嘅人咧，都系相对系一个比较包容嘅方法嘅。佢只系需要维持一个社会嘅秩序嘅啫嘛。咁你游行把几条线，咁我都要俾保障其他人行人嘅安全嘅，架汽车噶，一系就我晨早宣布咗封路。喂，但系你到今时今日，你发觉喂唔系噃，喂七警打人，嗰个朱经纬可以喐人。喂，你系用唔同嘅标尺、唔同嘅衡量标准嚟处理佢哋个问题嘅。喂，以前点会系咁噶？ 系啊，呢个系啊。同埋咧，嗱， 喂，你廉政公署又系 嗱，你讲七警，我有嘢讲啊，大佬。嗱，七警咧，即系嗱，七警呢单嘢之前，但你林郑月娥咧，佢点样回应今次即系俾呢个经济论坛打脸啦？佢就话啦：，诶、唔系嘅，你而家好多咧，即系国际知名嘅外国法官咧，都嚟香港啊，都参与我哋呢个司法工作，即系做嗰啲非常任，即系呢个非常任，即系终审法院啊嗰只啦。喂，咁但系你讲七警呢单嘢正正就系、是、啦。喂，我系令到啲洋法官好卵惊，点解啊？判卵咗七警之后，你一班蓝丝。就係話嘛，即係呢啲洋法官係嘛，好去死啊嘛，係嘛，又起佢底又剩啊嘛，跟住去到大陸嗰啲人微博有條咩官二代，有條紅二代，有條友話袁弘10,000蚊叫人揼呢個杜大偉呢個法官啊嘛，又貼曬佢相又剩啊嘛，喂，屌你點解有大陸有啲人咪人出啲咁嘅聲話，直情話袁弘啊10,000蚊，屌你咁撚少，你真係嗰啲友話要坐監啊，大佬10,000蚊唔夠啊！喂，你袁弘打法官喎、啊，点解冇人出声噶？系嘛？喂，石永泰，喂，你嗰次系叻啊，系嘛？你捍卫呢个咩？阿杨振权讲嗰啲咩一股歪风，喂，又唔见你喺度讲呢个？喂，而家讲嘅嘢，直情有人讲话要打法官、啊，冇人出声、啊。哇，点样将阿杜大伟个样啊？点样起底啊？又将佢改图又剩啊？喂，点解冇人讲嘅？蓝丝嚟噶呢啲系。真系会喐手喐脚打人噶，打记者都试过啊！佢呢啲唔系净系讲噶。 你讲何君尧嗰一日啊嘛，有个摄影记者就走咗过去个会场嗰度，一攞出部相机就已经成班围住佢。 系啊，系啊，呢啲真系会一手喐手，而且呢班人呢系永远你唔见差佬做啲咩噶。 以前正正想插呢一句讲就系以前差佬一定拦咗你 吓、啊， 因为公正啊嘛。喂，大佬佢采访嘅自由系咪？喂，即使啊，你话我去踩场都好，佢都会拦开你，因为大家都有表达意见嘅自由，同埋都叫你唔好啦。人哋有人嘅示威，你点解唔等到第二日嘅大哥系嘛？即使你话同一个议题有正反两方面嘅意见都好，都系隔得远远嘅， 啊， 全部系拦住嘅。唔系我真系中立嘅，我冇立场嘅。你赞成同反对咧，我作为一个公务员或者我作为一个差佬，都唔关我事嘅。咁当然我有自己嘅意见啦，但我唔会表达出嚟㗎嘛。喂，咁先係公正㗎嘛、 啊。 喂，你而家俾人感觉到香港系崩坏嘅原因系咁、 啊。 你成个系当权嘅国家机器系一齐崩坏。由廉政公署、警察部到成个司法机构， 你 到成个传媒，俾嗰班即系大妈手喺度垄断晒。冇咗新闻自由，冇咗司法独立。冇咗行政中立， 嗯， 咁我仲留喺呢个地方，真系做咩？唔使你叫我走，我都走啦。正常人啦、 嗯， 不过好多人就觉得我对呢个地方仲有感情，我亦都冇选择，因为我冇能力去走去第二度。如果唔系，晨早走晒啦，屌！你睇下近年嚟几多人申请即系移民？喂，你仲察觉到个问题？ 走啦，走啦，但系问题， 你仲喺度鼓励啲人走？ 佢真系冇所谓嘅，个原因系在于佢哋真系谂紧一样嘢，就系话我哋要嗰个系香港，但系我哋唔需要香港人啊嘛。 嗯， 咁但係咧，即係你講楊法官好撚多嘢講啊！屌你，即係嗰個出名打老婆嗰個胡漢清啦，咁講咩咧？就係話喂，嗰啲楊法官對啲基本法唔熟悉喎，係嘛？哇！原來啲香港即係喺喂喺香港都叫做係。即系普通法啦、啊，你可以執業啦、啊，系嘛？你可以即系过嚟做法官啦、啊。喂，原来又要对你基本法要另一套理解噶，咁捻麻烦噶。我呢个咪中国式嘅基本法嚟噶？唔系你系咪中国式嘅普通法嚟噶？系嘛？跟住好捻多人讲喎，梁爱诗又讲过啦，系嘛？跟住咩陈佐尔又讲过啦，嗰啲洋法官全部一个二个都系殖民地嘅产物嚟噶嘛，即系港英遗物啊嘛。 喂，同埋啊，我唔系读得好多法律，我都知啦。你如果一条法例是写得清清楚楚的，我梗是用从字面的理解啦。你而家唔系啊嘛，你下下条条你都有 subject to interpretation 嘅，咁、所以点咧？你就谂翻佢，揾翻个立法原意。我屌你真系大佬！ 咁你冇办法噶，因为基本法你到最后系全国人大委员会攞咗佢嘅解释权啊嘛。虽然本身系需要由终审法院主动提请嘅，但系你。经过嗰几次释法之后，即系 已经冇人记得呢条噶啦。其实所谓人大常委会系有权释法嘅权限，系在于临审紧呢一件案判决之前，法官尤其是呢个终审庭嗰五个阿哥，因为唔清楚，我先问你，叫你解释下，而唔系你系唔系自己想嚟主动释我法。咁不如你重新執過佢呢，抌咗佢算啦。唉，你鍾意寫乜就寫乜㗎啦，你鍾意點判就點判㗎啦，你下下都係因時制宜㗎啦，你下下都係基於政治因素㗎啦。你仲同我講基本法。喂，真係好笑，你自己寫㗎大哥。你自己寫完嗰啲嘢都唔撚認數啊。一係你嗰陣時候戇鳩，一係就係呢嗰陣時候呢根本你唔識。喂，你寫到咁清清楚楚嘅嘢，嗰條我都唔記得，即係解釋基本法158啊，好似係。喂，你咁寫噶嘛？咁我敢信你啊，大哥，原來你唔算嘅，係嘛？喂，我哋總共識佢幾次啊？五六鑊啦，係嘛？ 六鑊啦， 除咗一單係唔知咩剛果啊、共和國嗰單嘢之外， 最終因素牽涉到外呢個外交嘅問題， 唯一嗰單係似啲樣啫，真係根據基本法所寫嘅嘢，係問上人大常委會究竟你點樣即係 interpret 㗎咁樣。嗰次先係有道理啫，由頭到尾，由呢一個咩港人內地所生子女啊，由呢一個嘅行政長官嘅任期啊，由到 DQ， 屌你全部都係亂鳩咁嚟嘅，大哥。後尾加落去話行政長官就可以提請即係人大釋法，或者人大常委會又可以主動咁樣，咁咪周圍都可以釋。屌你咩？你根本就當憲法為無物。一个唔系法治嘅国家，人治嘅国家，呢啲咁嘅法律条文就俾你我嚟操控嘅。 嗱，土伯。嗱，咁佢話呢個講即係講港獨言論嘅人違法啊嘛，係嘛？又要拉又要鎖啊嘛。 佢基本法又冇寫。 佢話嗱，唔係佢話因為基本法就違反，因為第一條係嘛，即係不可分割一部分啊嘛。咁如果咁講嘅話，違反基本法就要拉又要鎖嘅話咧，第一個咧就要拉鳩咗梁錦祥先，梁錦松先。梁錦松嗰陣時佢係違反咗基本法，就係、是、因為佢嗰陣時係違反咗基本法嘅量入為出嘅原則啊嘛。佢係唯一一個財政司。是有呢一个赤字预算㗎嘛。 任内五年连续四次。 吓、啊、是。连续四次喎，咁撚大镬喎。拉鳩咗佢先啦。 喂，好简单嘅道理咋嘛。要答返你第一个问题好简单啦。即使你基本法写香港特别行政区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一部分。我唔可以争取改咗呢条嘢佢嘅咩。唔得㗎。吓、啊、基本法写嗰啲嘢屌你咩变咗圣经㗎扑街。 啊 几阵时讲系呢样嘢噶？ 唔系， 喂，人哋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拥有即系所谓嘅宪法啦，都有修改嘅权利噶啦。喂，咁我提出唔同嘅意见，因时制宜，社会嘅需要，咁唔可以改噶嘛，大哥？哇，你当嗰样嘢真系神圣不可侵犯，屌你写落去就系噶啦，大哥。喂，呢啲咁样嘅嘢，本来都废 Q 时博。即系搏你都系即系嘥努力咁。 唔系，既然你话违反基本法就系违法咧，咁我就真系同你尽数啦，系嘛？即系喂，基本法24条啊，你捉鸠咗阿张晓明佢啦，人哋阿叶柳啊都爆你啊，话你张晓明你个中联办啊，自己私底下揾佢做呢一个立法会主席啊嘛，推佢做啊嘛，喂拉鸠咗张晓明佢先啦，屌你仲做呢个港澳办主任？ 唔系，所以系嘛？成日喺度答同我哋答基本法咧，你答答下咧已经系冇意义。 梗系啦，屌！ 对我哋嚟讲已经系冇感觉嘅。你中意话违反咪违反咯，我系啊，咁点咧？ 吹咩咁样。喂，所以如果我系嗰啲港独嘅僆仔，我就会咁讲，我挑你，你真系当第一条大捻晒。 唔系，但系调翻转你咁谂，呢样嘢先至最危险。佢哋玩到连我哋觉得需要坚守嘅法治都觉得冇所谓，你玩晒佢。喂，咁成个香港就冇噶咯，我哋亦都无所耻走去抗争噶。讲紧 佢亦都可能背后系想你咁，等你觉得咧，都唔好倚赖同埋倚傍咧呢个基本法嚟同佢拗啦。唉，你食紧蛋啦你。你中意点就点啦咁样。 唉，好啦，剩翻少少时间讲埋梁振英，我哋有片啦。唉，我哋去一去先。唉，唔开第四节啦。唉，都好捻长。 做董事再有料包，申报原先改公司将澄清非牟利。早排689被传媒踢爆，冇按程序向政府申报，就出任呢两间担保公司董事，仲要等到传媒踢爆即日，佢先至需补交申请。事后689报称两间公司都是非牟利，话自己不受薪不分红，讲到好像很伟大咁，点知谈嘢又有新突破。明报报道发现，原来涉事两间公司是在689补获申报四日之后，即是9月15号先通过特别决议修改公司章程，新增超过20项公司宗旨，包括非牟利形式推广大湾区、一带一路发展、筹款、收捐款和资产馈赠等等。啲文件由689亲自签署，公司注册处其后喺9月18号先收到有关文件。前特首办回复就话，非牟利一直系成立两间公司嘅宗旨，通过特别决议只系将两间公司工作具体化。 咁啊好啦，咁啊呢单嘢咧就非常之鬼嘅，即系哇大佬，你又系俾人督爆啦你。首先你就係俾人督爆咗你先申报啦，係咪？你原本你就真係当呢个行政会议冇到嘅，係咪？即係你亦都当政府冇到嘅，你就真係为所欲为嘅。 唔需要申报你自己担任公司嘅董事。 係啦，咁啊即係然之后呢你之后先补获啊呢个非牟利。 补嗰获呢都系戆居嘅。 係。 即係根据我嘅认知呢，其实你用呢啲咁嘅担保行公司呢，我哋叫 limited by guarantee 咁样。因为你香港得两种形式嘅啫，一个就系 by shares， 呢个 by guarantee。guarantee 嘅意思咧，一般系根据英国嘅制度咧，系做一啲非牟利嘅机构。但系点解咧？佢因为佢拆开咗两个部分啊，两个步骤啊。因为佢有啲所谓嘅 model 咧 ，articles 咧，即系我哋照抄嗰啲公司章程嘅。点会其实喺公司约处有 download？ 点会照抌入去？ 嗯， 我哋发生佢都得噶。我哋话诶，我哋唔用社员注册啦，亦都唔用即系股份有限公司啦咁样吓、啊，我哋都系非牟利咁样。 哦，即系佢哋章程有 template 嘅， 有 template 噶啦，有 model article 所以叫做。你塞翻啲主语即系。 咁但系咧 ，object 落去得噶啦。 佢个 objects 咧，就系如果你未正式咧系申请社团嗰个88咧 ，section 88咧。就唔需要填去住嘅，即係嗰啲宗旨。 嗯， 但就算你填咗之後都好咧，你就要不斷咧就話自己 non-profit making 嘛 ，non-profit making 嘛嘅。因為我同啲客做過啊嘛呢樣嘢，我反而我自己申請唔撚到啊，我華人民主書院咧就申請唔到啊，因為我同佢話我哋嘅活動同我哋嘅宗旨不符啊，屌好似唔知話寫咗一個唔知咩絕食抗議嘅運， 屌你原來你 我反而自己申請唔到， 原來書院就係攞嚟絕食抗議噶， 係啦， 屌你真係咁揾自己笨柒嘅。 公司註冊處就 challenge 我，喂，我費事同你拗，我交税俾你算啦咁樣。 你開間公司自殘嘅原來屌。 咁但係咧，你梁振英嘅戇居係在於咩咧？第一，喂，你作為行政長官，喂呢啲嘢都好醒爬噶啦。你作為你嗰個有個空窗期三年嘅時候，咁有咩你就報啦。報咗冇問題噶，你話到明你係即係擔保有限公司嘅，其實就係邁向非牟利噶嘛。因為其實你。第二個關卡就所謂申請呢個嘅即係稅務局嗰個免税嗰個嘅工序，咁嗰陣時候咧你就要執個 article 實，即係執嗰份嘢，即係好多都能夠體現到係非牟利嗰個性質。而呢條友咧為咗急就章，即係補飛咧，就即刻做呢樣嘢。其實我估佢係最近先成立嘅啫嘛，係咪？佢最近先搞嘅啫嘛，呢幾個月嘅啫嘛。通常人哋即係公司註冊處又好，稅務局都好。是睇你過去嗰一年啊，或者兩年嘅財務嘅情況，同埋睇你過去嘅活動嚟去衡量，究竟我俾唔俾一個所謂嘅免税資格？所以呢條友為咗補一個鑊，就搞到啲嘢亂曬大龍咯，仲出洋相咯。 嗱，呢個就好似嗰陣時咧，佢 我係佢咁啊，話俾人聽，唔好意思啊，唔記得咗申報咁樣，係嘛？咁但系唔使搞嗰啲嘢噶，唔使執嗰啲嘢住噶，屌我都冇申請呢、這個稅務免税。嗰、那個 section 係嘛？我都未有正式嘅活動 係咪？因為稅局仍然可以認為，就算你用咗擔保有限公司都好，我仍然認為你係即係牟利嘅，咁所以我要即係抽你税噶嘛。即使你申請完之後都係啦。例如我哋申請完之後，屌開一間酒吧咁樣，周圍都可以入嚟飲嘅，屌咁你好明顯你係賺緊錢噶啦。我一定打你税噶啦 ，charge 你即係呢個 tax 噶啦，大佬。邊有得咁搞嘅？喂，所以呢條友急就章，我睇完都好笑真係，因為我哋成日做緊呢啲嘢噶嘛，因為我有啲即係唔識噶嗰啲客，唔係自己友嚟嘅，即係例如咩貓貓狗狗嗰啲咁樣，咁咪教啲人咪就係咁做咯。咧頭嗰兩年唔使嘅，只要照抄公司註冊處嗰條條例懟上去得噶啦，咁樣咁你過兩年之後，你真係 run 到嘅係嘛？有具體嘅活動嘅。咁嗰陣時候再申請，再同你執嗰份嘢啦，大佬。咁而家執定咩？同埋你自己嗰啲宗旨都未確定啦，阿哥仔係嘛？咪好似我哋華文咁咯。咁啊，梗係越空泛越好啊！點解會出咗事？係嘛？ 係咯，屌！你點會開間公司攞嚟絕食自殘㗎，大佬？ 唔係，但問題梁振英嗰個亦都反映咗一樣嘢，就係話佢喂，佢覺得自己政治生命未死嘛。雖然喺成個政壇、喺成個政府操作嗰度已經係銷聲匿跡，但係問題喂，佢透過嗰啲大灣區呢啲咁樣中共壓落嚟嘅規劃嘅嗰啲 project 咧，就繼續走去影響香港啊嘛。 嗱，點解佢就唔揾一個 post 幫佢搞呢啲嘢，自己落名咁戇鳩咧？真係 唔係噃 ？Control freak。 唔係喎，唔係 control freak 同埋呢一個嘅戇鳩嘅問題喎，而係在於我要彰顯我真係完全緊跟老共嘅路線嘅，喺一帶一路嘅問題上面。佢仲有咩話？咩大灣區嘅問題？ 大灣區 啊，其實大灣區成個主要內容。 佢特登話俾人聽，其實我係刻意要搞一個非牟利嘅團體去 promo 呢樣嘢。 哦，即係你覺得佢喂咁？如果我哋反而幫佢做宣傳咯， 係啦。 屌你！ 點解佢？點解佢後期要加翻呢啲咁嘅嘢，遞翻上去公司註冊處話非牟利？因為啲人覺得你梗係食住嗰條水想咧提大喺大灣區嘅問題上面，喺一帶一路嘅問題上面，所以佢而家先拆出嗰個洋相出嚟啊！其實條友。就諗住咧擦爺鞋嘅啫，都冇諗，我估佢都冇諗住咁樣都可以賺到錢啩，即係 promo 下呢啲嘢，搞下呢個活動啊、研討會啊、展覽啊之類之類嘅嘢。 開間公司又唔使錢嘅，又唔使咩錢都唔使咩錢啦。 係唔使咩錢，佢諗住可以賺到錢啊嘛，可以用我嚟溝人啊嘛，建立個 network 啊嘛。咁但係你俾人一懟出嚟，話你原來冇申報嘅，咁佢就擔心個咩咧？喂，幾個啲友就會跟住 challenge 我噶咯，借住食住呢兩條水。即係大灣區同埋呢個一帶一路嚇，恃住我係舊嘅行政長官，有水可以掠嘅噃，大佬。咁佢咪即刻執咗佢，就話啊，我係擔保有限公司，我係諗住係非牟利嘅，咁嚟拆招咯。呢條友醒㗎，你睇佢做嗰啲步驟，無端端零零林林。正常嚟講，我哋係唔會 advise 啲人係咁快做嘅。 嗯， 做嚟做咩啫？你都係擔保有限公司咯。你係擔保有限公司嘅意思係乜嘢？你係唔係諗住？是可以分到呢一個所謂嘅dividend 噶嘛？即係我同你每人一蚊，你有一蚊，我一蚊，我一蚊，我哋三個擔保開間擔保有限公司就三蚊，死極都係每人賠一蚊出嚟嘅啫。但係咧，我哋就唔可以透過呢間公司所謂嘅捐款或者收入咧，我哋係分紅噶嘛？咁咪叫擔保有限公司咯。所以就係呢個非牟利咯。不過人哋要睇究竟你嘅活動究竟係咪堅㗎？开头成立嗰时候系过一两年之后有冇变质噶？咁但系呢条友古惑啦，一早做定，好少系咁样做嘅，刻意咁样做，一来可以擦一下爷鞋，第二可以建立呢个网络，第三亦都如果有机会嘅，屌都要出粮俾人噶，都系分俾自己有噶啦。 嗯，咁好啦，唉，原本谂住开四节啦，讲得太多啊，唉，咁啊， 冇戏啦。 喂，咁記得喎，喂，月尾啦，係嘛？大家記得啊，呢、這個月費計劃又嚟了啦。 喂，好似近排冇乜人反應喎、 啊，大佬，係啊，快啲啦！即係我哋仲未達標㗎，呢、這個係。 好似達到三四成嘅目標嘅啫，大佬。係 啊，三四成㗎咋。 所以大家加把勁要 幫。啊，加把勁啊！好，咁啊，多謝曬各位。 拜拜， 拜拜。